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寻找浪漫的花园，聆听爱的味道。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的博虎点秋香节目。你们好，我是玉博。我们呢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同时我们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和情感问题，并且通过年轻人的交流方式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对。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大家可能又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出现了两位男主持的身影。先来说说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不但是一档可以听到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 FM 98.2以及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了。同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 好的，一起跟随我和大佐进入生而不同的世界。哎呀，今天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悦。为什么呢？ 老哥，我想先问个问题。 好的。 咱那个，你每次开场都是这样的吗？ 我今天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开场，特地的让我更加富有朝气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是什么日子？ 八一建军节。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啊，大家可能现在看不到我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小帅哥啊，因为现在大家只能看到我和大佐，可能大家有一些乏味的，因为为什么今天只有两个男生当主持人？因为 今天不仅仅有两个男生，其实整个直播间里边都是男生啊。 今天呀，我们特地招募了一些在八一建军节有一些话想对广大观众朋友们说，想对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的。 是什么话 呢？那就是我们曾经都有一个当兵的梦想。我们都曾经是一个热血男儿。对不对？ 对， 是吗，大佐？ 是的。 说 要是这么说的话，其实每一个 人他在小的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当然今天可能是赶巧了，这个直播间里就咱们俩男生，对，就说的这个话题，应该说是每一个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说每一个男孩子心里边，在小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个穿上军装，然后扛起枪去保卫祖国的那样的一个 梦想， 对，而且这个梦想也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深深的生根发芽。 对，没错。那么既然说了这么多啊，有一位小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他激动的心情了，我们首先来把镜头切换给他，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自我介绍。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李浩达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大家好，我叫李浩达，我今年18岁了。熟悉我的人或者我的朋友都叫我日天，因为我那个号啊是日天号。 啊，明白。 所以说我相信你的，在你的这个从小的这个梦想，因为我知道啊，你肯定小时候也有过想当兵的念头。刚才我们在私下已经聊了，哎，我想问问浩达，家里有没有就是当兵的人呢？ 在家里倒没有，但是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是当兵的。 哎，是吗？那你有没有羡慕过，比如说啊，看我这个好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 哦，有，因为他为国家做贡献，其实我也很想。 哇哦，其实哎。大佐，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咱们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有一个要当兵的梦想？我想问问你，当兵最想干什么？ 当兵在小，如果说小时候那个阶段，把它当成一个梦想以及愿望的话，在小时候想的就是当兵很帅。 你真是肤浅。 小的时候你想的这些不是吗？ 我想的是什么？我真的就是想扛起枪上场杀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就是可能是我 小时候看那个，真男人， 对吧？去看这个 看那些战争片电视剧太多了。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郝达，有没有看过一个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叫做《士兵突击》？ 你不是问郝达那么看我干嘛？ 有啊， 就是 是那个王宝强主演的吧？ 哎，没错。 对对对， 还有里面有一个硬汉角色叫做，就是那个老 A 嘛，就那个段奕宏 啊，记得。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我感觉他浑身散发着一种军人的英气和气魄，真的。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一个女孩子，我未来一定要长一个，不是找一个，我一定要找一个， 一定要长一个这个当兵人的相貌。 对，不，那我就 当兵人 去了。 什么？这叫什么话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把所有长得好看的，外加学历高的，都去当兵了吗？ 哦， 这些人，他们都已经拿起了枪去保卫我们的国家了。 在昨天这个朱日和这个大阅兵的这个现场发回来的视频的时候，哇，真的是看到每一个站在不能说是战场，站在我们的训练场上的这些士兵们。真的是个个都非常的青春靓丽，并且哇，就是浑身一股阳刚之气。 对， 非常的帅。 就是要是现在咱们大家想的话，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先跟网友朋友们说一下吧。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有这样一个当兵的梦想，说说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啊，我一定要努力，未来成为一个保卫国家的人。刚刚玉博跟浩达都说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我不是说了刚刚为了帅吗？当然那个帅它只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一个肤浅的东西，但是慢慢往后成长起来之后，就比如说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有一天真的需要我们去穿上军装扛起枪去上战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边，就包括现在的心里边，每时每刻想的都是要保卫国家为首的。 没错。习主席在那个大会上发表的这个演讲真的是令我振聋发聩。任何地区我们的国家领土完整是必须要保证的。 对 对，好了，咱们这个扯得有点远了，说回浩达，对吧？哎，这个咱们小时候都有过军训的经历，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或者是即将踏入这个大学的生涯也好，都会在大学上学之前会有一个军训，对吧？浩达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应该会有吧？我觉得全国各地的学生们都一样，是吧？ 对，是有。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军区去军训的 啊， 特别羡慕。 那你们那个年龄的小孩子，你觉得在军训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别样的体验，或者说和你平常想象到的军人的生活是一样的吗？ 跟电视剧里看的确实差了很多，但是从他们的行为啊跟走路蹲姿来看，哇，太帅了。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到军区以后啊， 嗯， 我看别人觉得他们帅，但要真的让我自己在那站三十分钟站军姿， 真的很累， 我的天，哎呀，确实是挺困难的。 对， 大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当时的这个军队的这个训练标兵啊， 当时咱们不是一块儿参加的军训嘛，也是在这个军训，干嘛白了我一眼， 反正当时你表现的是不怎么样， 反正当时我也不知道旁边这位表现的怎么样，最后互相拆台了，不，没有这样的啊。反正我记得当时在军训的时候，反正因为打小就有这样一个愿望，穿上军装然后当兵，但是一直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因为一些自己个人的原因啊，比如说这副眼镜就已经阻挡了我好多好多的这个就是当兵的梦想。 对，那我看两位应该都是视力可能就是没有达到军人的那种合格标准吧。 嗯，对，当时海军招飞的时候，我记着我的朋友应该是应该就是辽宁舰那批招飞 的 时候，但我的朋友没选上，就是那批招那个海军航空兵的时候，然后我们都去参加这个体检，然后第一步人家检查视力说戴眼镜算了吧，就下去了。现在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视力做那个近视的手术也没那么的就是没那么的好，没达到那样的程度，后来也就不了而知了。 哎，真是非常可惜。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呢，咱们今天八一建军节，我们来在这个缅怀我们中国军队繁荣昌盛一直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广大的非常这样美好的一个前景的同时，我们也是真的希望啊，就是我们的未来真的是一直是和平的，能够减少战争，能够将我们这个国防的技术在保证同时尽量减少一些，还是希望世界和平。我说这段话非常的正能量。 对，其实所有的话，所有的这个军事演习也好，阅兵也好，为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证我们的世界每天每时每刻都和平。对，我看到这个花椒直播上说，这个刚刚有好多朋友都给我们送了这个小礼物，然后这个叶晨说好好大作好，然后这个礼物只为凯哥刷出，让我们的日天出来想听嘉宾说话。刚刚既然聊到了这个军队军训的事儿，刚刚日天也是跟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看到的那个东西跟自己做到的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太一样。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离刚刚上一次军训的时间应该过去不太长时间吧？ 对，确实不是太长时间。 那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在军训时候的经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都知道军训会训练很多的科目，你觉得你最对哪一项科目？有比如说有武术啊，还有踢正步啊，包括打枪啊之类的很多的这些训练科目，你觉得你最对哪一个方面有兴趣？ 打枪其实并没有，但是我最喜欢是踢正步，你知道吗？特别有气势。 是吗？你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踢正步吧，就是别人看了好看，但自己走的不一定舒服呀。 练的时候确实是不舒服，练一天腰酸腿疼的，但是特别帅。 但是可能由于咱们这个现场场地问题，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现场表演一下你的踢正步了。但是我知道啊，咱们的这个日天呀，他呀是一个资深的武术爱好者， 对 对吧？他在台下的时候跟我说过，就是他曾经练过一些就是象形拳 武术套路， 中国传统武术。 对， 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学的是哪一种拳？ 我学的是南拳，它的原名是虎拳，是从清朝延续下来的 啊。它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是招牌的动作，可以就是可以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让咱们花椒上的朋友们可以看到，但是听众朋友们只能听个声了。 对， 我可以给大家形容，给现场解说一下， 就是简单的做几个虎拳的动作，就比如说比如说你之前学的一些武术套路的动作，亮一个相什么之类的，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实在是施展不开那么大的动作，就简单亮相亮几个动作就可以了，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稍稍看一下，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 对， 好，就是我先介绍一下虎爪吧。 没问题，虎爪非常有气势啊。 虎爪其实特别难，就是这个手 啊， 它要把所有的关节弯到最极限， 所有的关节弯到最极限，然后呢，然后就是它。那你这个比如说你这虎爪啊，你看我像我这种比较这个在武术方面还不是特别懂的，我一般都是好像是作为一个表演来讲啊，可能会就是有一些什么套路和一些启示，就是那些你会不会？ 哎，是不是这个地方施展不开？要不然你可以到这个表演区给我们来做几套这个动作，怎么样？ 可以啊，我可以来几个起势，但是要是来整个来几个腾空的话，可能真的起不来。 你要腾空的话，咱们直播间 你要是腾空的话，咱们直播间也腾不下你这个空。那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这个李浩达，有请我们帅气的嘉宾一步到表演区，为大家展示几个非常漂亮的武术套路的动作。 好的，嗯。我看咱们这个新的直播间真的是非常好，你看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 对，然后就是您站在现在的这个位置，然后面向你面前的那个镜头，嗯，就可以开始 你的表演。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上来。 对 ，OK。 哇， 火！ 这招 这招叫什么？ 白鹤亮翅。 这招叫做白鹤亮翅。 好的， 嗯，还有其他的武术动作吗？ 还有一个虎拳的定式是什么样子？ 哇哦，哎，这个好像金鸡独立， 肤浅。 你行，你来。 我可能真的不行。来，这个还有没有什么？ 还有就是比较更霸气的一点的动作，就是要不然咱们简单的来几个武术的连招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就是稍稍轻一点的连招。 对，就是稍微轻一点。 需要的训练 场 地特别大是吗？ 没有关系，来，咱们浩达稍微往后站一点点啊。比如说，你看，你刚才那个白鹤亮翅，你能不能就是简单给我们解析一下它的动作步骤？其实，因为我们很多人也想学一下，就很多观众朋友们，你看，你刚那个一套动作太灵了， 就很帅的， 对，很简单，就是很简单嘛。首先是右拳放在左手掌右手拳。由上向下有一个拍击的这个坐力吗？是吗？好，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大佐已经动身到了咱们的表演区，我觉得他可能也跃跃欲试，想要跟随咱们的这个浩达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给你拿着，你就然后想做什么动作，想分解什么动作，你就说就行了。 分解一下这个白鹤亮翅吧。 好，你看向咱们的这个摄像，来， 他首先是要先砸拳。左手掌右手拳， 左手掌右手拳， 然后撤右步， 撤右步， 提右手，然后左手放在肩部这个位置， 左手放在肩部， 然后半蹲下去， 右手是要高举过头顶吗？ 我要在头顶稍上方， 哦，稍上方， 然后左手反下来按压， 哇，再来做一遍连贯的，我们再欣赏一下， 就是 大概是什么样？ 然后 左手掌右手拳。 对， 右手高举过头，稍高举过头顶， 稍高举过头顶，然后 左手 往下压， 向下滑动， 对， 压到大概膝盖的位置，整体身体成一个弓步下蹲的模式。 要不这样吧，我跟着你来一遍，你教教我，然后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看看我做的规不规范啊？ 简直是在考验我的现场解说能力啊！ 就是这个意思。 好，现在我们大佐已经这个跃跃欲试了。好。大佐，现在啊， 咱们要开始怎么做？最开始应该是 左手掌右手拳，要开始就是这样，左手掌右手拳，然后 撤右步， 后腿半蹲， 右手 撤右步，右手举过脑袋的后方，然后 这个时候你的左手有什么需求吗？ 就是放肩部， 左手放在肩部，准备向下按压的那种态势。 我这个姿势标准吗？ 不错，右手稍微往上，稍微 右手 垂一点，微微弯曲就可以。 很好，很好，哇！ 对，然后左手往下滑， 从身体内侧向左侧滑动，滑到大概比膝盖高一点的位置。 哇，这个姿势真的好累了呀！ 哎、哇，这个你别看，虽然说就是看上去可能还真的很 okay, 很简单啊，但是其实它真的要做出来的话，还是有些难度的。好，现在请我们的大佐和浩达回到咱们的这个主播台上。好， 真的真的，大家如果只是看到我们俩做这个动作，只是感觉这个动作挺帅的，浩达做这个动作真的挺帅，但是我第一次学会这个动作之后，他是要把这个手就是每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要用力，然后才能把这个位置做到位，而且他下蹲的那个蹲到的那个位置真的是挺痛的。 像你是应该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 那肯定的了， 肯定一看就不经常锻炼。 嗯， 但是咱们当兵的每一刻每一天都在做， 非常强大的训练， 嗯， 对吧？而且这一招啊，我好像在这个军体拳中好像也学过。白鹤亮翅嘛， 白鹤亮翅大哥是这个、啊、那个南拳的套路里边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军队里面这个拳，我觉得真的是它包容了很多中华的传统武术的有一些部分、嗯，它有一些真的结合和真正的这个和现在的格斗技巧的一些融合。 嗯，对对对对对，这个在这儿呢，刚刚咱们也是说了好多好多关于这个军人，因为今天毕竟是八一建军节嘛， 嗯、 在这儿呢也是代表我们不能代表我们了，就是代表我们直播间里边这三个人啊， 我们想要曾经有一股热血想要当兵的人们， 嗯，对，这个跟我们保卫祖国的军人、解放军们说一声谢谢你们啦，谢谢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嗯，刚刚我看到这个花椒直播上，有好多人又给我们送礼物，然后刚刚还有人问我这个大辫子哪儿去了，说的应该是那个樊雪，对，这个樊雪今天把辫子剪了，就变成旁边这位这个没辫子的大帅哥了啊，玉博今天 真的要失望了， 对， 他们可能更希望樊雪来， 没有没有没有，都很帅的，这个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每天都有嘉宾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曲，叫做一首歌两颗心。今天浩达给我们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嗯，好的， 我今天想为大家推荐一首《活着》， 嗯，来自于郝云的《活着》。 好， 嗯，接下来大家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只能听这首歌的一半了。 嗯，对，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郝云的一首《活着》，应该是他的第三张专辑里边非常大卖的一首歌曲。 嗯，嗯，来，那个浩达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想要介绍这首歌呢？ 我认为《活着》这首歌啊，在我个人理解里面，它讲的就是让自己该疯狂的时候就放开的去嗨。 嗯， 然而该忙的时候啊，就别再闲着了。 嗯。 哦，合理好，跟着自己的心跳，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嗯， 然后碌碌无为，还是精彩激昂，全是自己选的， 嗯， 但是尽量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哎， 嗯， 尽量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我觉得活着就是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嗯， 不管是曾经的梦想也好，还是现在的梦想也好，就比如说咱们曾经都有一个当兵的梦， 嗯， 我觉得即使咱们实现不了，我相信下一代也可以实现。 那个王一博同志，你要注意一下，我们这里是一档大型的青年交友类节目，得先交友才能有下一代呢啊！ 是是是， 嗯，这个非常感谢今天浩达来到我们今天的博虎点秋香，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分享，而且还展示了那么多非常帅气的动作，非常感谢浩达。希望下次有时间的话，如果我们场地允许的话，给我们来一套全套的这个武术套路的演示。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大更大的直播间。 嗯，对，对，那就会有演播室了，然后咱们的嘉宾就可以到那儿打拳了。这里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的博虎点秋香啊。今天的节目 大概就到这里了 啊。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支持我们啦。 嗯， 好，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骑自己睡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说。